生当饭食，我哋最足嘅啦。HKT 一百八好特别，坏笑人。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 我系刘世良。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com， 我系黄之锋。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足嘅啦。HKT 一百八好特别，坏笑人。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到嚟啦，咁今日咧，暂时系得我同马土伯啦，咁 等咗好耐啊，大佬， 系啊，等咗好耐，阿龙咧就呢排要 OT， 咁所以咧，咁啊吓，即系下一节咧就会见到佢噶啦，咁啊呢排咧其实都几 Q 闷嘅，其实即系如果你话讲即系做节目咧，即系你揾话题咧都几唔容易吓，咁啊即系如果你话讲即系呢一排咧喺花生谷入边咧就炒呢个双网分裂就炒得好吓，即系炒得好犀利啦。咁但係好可惜我又冇点跟啊，因为其实几无聊啊。坦白讲，上个礼拜如果你话即係讲郁敏佢话即係退出江湖呢啲嘢，即係我哋都听到系好厌啊，其实我唔知即係讲唔讲好系咪。咁啊，即系你话阿李永达佢喺节目嗰度讲，哇，原来佢即系佢都有听嘅，阿郁敏都有听嘅，咁佢喺呢个节目度回应佢，即系咁啊，即系证明佢哋都有留意花生台。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即系喂，唔好意思，我真系冇乜点跟，我净系知道就系上个礼拜阿郁敏正写完嗰篇即系长篇大论几千字、七千几字嗰篇文之后咧，咁就吓。咁啊，双网就吓，即系炒得好劲啦，好犀利啦。咁啊，即系包括当中嘅所谓嘅大清算啊，唉，即系嗰啲咩清算嗰啲乜嘢。咁啊，大家好多网友咧， 其实我第一个疑问，即系我唔系冇乜点跟，而系即系我即系都系不明就里嘅。尤其是作为过来人啊，系唔明白究竟个道理喺边度。第一，清咩党？你有个咩党先，大佬？ 系啊，佢讲呢啲嘢嘅。 你有咩个党啊，大佬？喂，同埋仲不明就里嘅第二个原因，好简单嘅道理就系、是喂，你本土派都俾人打到一扑一碌啦，系嘛？ 系啊， 即系如果你系从一个正常嘅发展嘅角度嘅话咧， 系、啊、 一定喺呢个时候，无论乜嘢分歧都好，如果你真系要揸住本土呢条路线嘅话咧，你一定系坚持到底嘅。 嗯。 一定是在最患难的时候才见真情的嘛，大佬。 嗯。 喂，有什么的分歧还要得过你揸住这个条路线呢？ 嗯。 喂，所以我第三样东西我觉得奇怪的就是、我感觉到其实都是有手影。即是说老共是有 order 落去分别两人。 嗯。 这个是我最大的疑问的。因为我看完或者听完他讲的那些内容都好，其实我真的不明白。有咩嘢你需要系咁大嘅分歧咧？咁样 唔系，不如我哋回顾下啦。即系郁敏其实同一啲所谓嘅政治联盟系嘛，即系其实我哋见到之前喺佢双往即系叫做系联盟之前，其实佢有好多阶段噶嘛，系咪？你话社记其实算系好快噶啦，有冇五年啊？冇啊嘛， 零六 零八零八开始 七八吓九一零一一咯，差唔多五年。 五年 ,ok, 接近五年啦。 即係咁佢同阿老蕭最耐嘅叫做係係咪，即係由04年去到係13年啦。 唔係你嗱，如果你話用從歷史嘅角度、你想咁分析，我先由遠嘅分析返近啦、即係你話寫文年嗰個階段，亦都好容易理解嘅。